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博物君子，凛凛生气；仁人志士，英雄气概。历史上无数人文志士以诗明志，以词言情。近几年，北京中高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考题中，同时越加重视中国古典诗词的考察。哪些诗词让我们爱国之心澎湃？这些诗词如何凸显爱国志士的家国情怀？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节目，让我们在不同时代流转的沉寂中，与您一同领读人文志士的爱国气概。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国庆假期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的是国庆节，我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呢，也要为您特别制作一期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选择了3篇中国诗词，而这些诗词作品无不饱含着中国文人的家国情怀。而最近这几年，在北京中高考语文试卷当中，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考察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个红色的诗歌作品，我们究竟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和方式去理解它们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时代流转的沉寂中感受壮阔的人文。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首先品读的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起来感受这一位文人志士的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舍身取义的人生观。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宋代大臣文天祥在1279年经过零丁洋时的呐喊。这篇《过零丁洋》也表现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体现，也因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和广大民众。面对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文天祥为何依旧奋然一搏？教育面对面为您解析讲述。 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大家诵读的文天祥的这一首《过零丁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大家来详细的解读这一篇作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诗品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欣赏文天祥的名作《过零丁洋》。文天祥这个人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什么地位？他是气节人格的象征，或者说气节和人格的代表。 这个文天祥宋史里边有传，早年啊，这个过得比较奢华的日子，有点像公子哥。史书上讲他啊，说他体貌丰伟，美膝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曳然，啊，长得漂亮，风度好。另外说他什么？说他性豪豪华，平生自奉甚厚，生计满前呐。这话呢，就是说家庭条件好，奢华，不乏这种啊风流之事，这是和平状态下。但是很不幸，他这样的富贵生活、奢华生活没能延续。他生在了一个什么大动荡的年代、改朝换代的年代，所以生活造就了他，使他成为一个英雄人。那么具体说呢，啊，文天祥他是哪人呢？他是今天江西吉安人，古代呢称吉州、庐陵，跟欧阳修是同乡。这个人是才子，刚才我们说过。那么中进士是很早，二十几岁中的进士，所以他声色狗马，有了条件。不幸的是，到了公元1275年，也是宋南宋，南宋恭帝德佑元年，这个元兵东下。实际上元朝这种啊灭宋灭南宋之势早已经形成了，这是从1275年。这个时候文天祥就放弃了什么是过去的那种声色狗马这种生活。所以这个人呢，人是复杂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呐，看他日常生活，你未必知道这是个什么人。历史上这样人不少，平时有点不着调，但是家国民族出现大难的时候，内心中最根本的那种情节出来了。文天祥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不要啊一说文天祥就只想到他慷慨激昂，他是个人，他也是个变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了几句话，他说我平时的时候乐人慷慨激昂，他是个人，他也是个变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了几句话，他说我平时的时候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诸位，我的声色，我的豪华，我的这个快乐的日子谁给的？当然南宋给的，我是南宋的进士啊，这个时候我应该报答。注意，这是一点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叫知恩图报啊，也可以说是家国意识，这是个最根本的。就这点儿，就开始在他内心中就主宰了他的什么，他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说变成他的情操。以后大风大浪能不能把他撞倒，把这点情操没撞倒，就是文天祥撞倒了，就是辩解者。然后啊，就是4年的时间就开始组织各种义军来什么来抗击，但是整个啊这不行了啊，已经南宋不行了。这过去咱们用俗话说，身子都掉到井里边去，耳朵是挂不住的。所以最终4年以后，也就到1278年，他在哪儿？在今天广东沿海海丰这一带有一个叫五婆岭，兵败被俘，然后被压着，就是嘛，就到这个啊，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元朝这个主帅叫张弘范，在那儿去，就与这个相先后不久，崖山战役，陆秀夫抱着小皇帝跳了海了，南宋亡了。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国已经亡了，皇帝已经没有了，元朝统一天下，你要是按照中国古代革命的观念，这已经开始有新王朝诞生了，怎么办？所以当时张弘范就劝他以后注意，他把他被俘被压着走过伶仃洋时期的诗拿给了谁？拿给了张弘范看。张弘范看完了以后，好诗好人，心生敬意，最后没有杀他，应该说很礼敬他，把他送到北京。甚至世祖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就是赦免他，用他。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一个高尚的人格，大家都尊重。我们摊开这种朝廷敌友之间，敌人和敌人之间，这种大家都是人，都是秉持着一个大文化，所以都尊重这种人。最终 在这个元朝统一天下，宋朝已经彻底毫无希望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死。所以我们说啊，坐闻天祥啊，不难再举义兵啊，抗什么？抗这个元朝，抗元朝。而在难的是，国破家亡了以后，怎么抉择自己的人生？这个地方，闻天祥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在中华文化历史的长河当中，文天祥以其一首彪炳千史的名篇占有一席之地。年轻时候的文天祥曾是上流社会的青年才俊，可以说是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动荡历史的车轮将他的繁华梦碾碎了。但是文天祥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从容领兵与敌人殊死搏斗，他代表着宋人最后的血气和尊严。那么文天祥在诗中又是如何表达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 这首诗啊。学者们判定应该是作于什么呢？作于1279年，也就是1278年这种五坡岭被俘以后，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宋朝差不多了，因为陆秀夫这个时候已经跳崖了，过伶仃洋。从伶仃洋过的时候，想到这个伶仃洋啊，大概是勾起了无限的心事，写的这个作品。那这个诗，格律诗，七律，所谓七言八句，上来怎么讲？说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写得很平稳，说我的辛苦，人呐，活得很辛苦，从哪儿开始辛苦的呢？从弄熟了一经，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经典，中国人都读的必读书，在古代所谓五经。那么古代考试，科举考试，你通一经就可以进士。所以这儿这句话是说的是什么呢？是自从我参加了国家考试啊，我成年了，我参加了国家考试以后，我作为国家官员出现的时候，我就开始遇上了这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我的辛苦啊就开始了。这是起得很平，字数生平，也说得很简阔，就从人生，就从开始什么，读完书以后成年了啊，开始做官，开始干戈寥落四周星。干戈，我们说化玉帛为干戈，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代表战乱，干戈扰攘啊。干就是盾牌，戈就是武器，所以这是一个固定词。寥落，这个寥落讲谁寥落？不是元朝人，元朝寥落不是元人寥落，是他宋寥落。四周星，四周星就是四周年，正好是从1275年到1278年，这他四个年头写了以后，干戈寥落四周星。这里边读到这儿有多少无奈，这个寥落俩字儿很有意思。下边接着怎么寥落？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于大平。这对偶很工整的。山河破碎，这个杜甫写诗还可以写国破山河在，有希望。嘿，文天祥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山河整个的这个大好江山破碎了，当然没破碎，他归了别人了，归了别人，在文天祥看来就跟破碎了是一样的。国家破碎了，破碎成什么样子？风飘絮，这是可以理解成就是这个破碎状，就像这个柳絮被风吹得七零八落啊，东挂一点西飘一点，也可以理解成自己就像被风吹的絮一样，荒荒无主啊，没有家园。当然接着下边重在写自己身世浮沉，就像那个疾风暴雨打那个水面的小浮萍一样，打得抬不起头来，七零八落。这个是这几年风啊，这个腥风血雨，这几年的抗争，这几年的失败，这几年的顿挫产生的。虽然这个句子啊就是写的你要说好像很家常，但是我们想想吧，遇到那样一个时代，那是多么啊不幸。另外一个谢姓汉子， 一个对时代有责任感的这个志士，看着自己的家国分崩离析，看着自己人民啊生灵涂炭，自己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颠沛流离啊，虽然没有抗争，但是失败的多，这里边有心事浩茫。说实在的，我们读到这个，每读这读到这个地方，哎，总有一种苍茫的、难以言表的一种沉重。所以这个文天祥就是这样的句子，就，哎呦，文文山先生啊，虽然死了多少年了，啊，我们仍然觉得，好像，哦，他像昨天的一个人。所以是这个地方啊，血写的文字，它不是笔写的文字，它真情实感，就从这种一种。不是他这个对偶不是很难，诗人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再讲究什么艺术上啊，想艺术已不惊人死不休，这也不是他的心态，但是他有这样的身世，有这样的遭遇，他只要这样一写，我们他那种感受就扑面而来了。下面黄空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啊，这个句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读这个句子那会儿不懂事，就是哟，这真巧，惶恐滩对伶仃洋，这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应该就是过伶仃洋的时候想起了过去。他这个惶恐滩呢，啊，是什么呢？是赣江十二滩之一。最早的时候好像不叫惶恐滩，叫皇宫滩。皇宫滩大家读多了读久了，皇宫滩就是惶恐滩。所以这个时候诗人就乐得用这个惶恐滩，也的确。文天祥起兵拥护这个就是秦王啊，就是挽救那个不可挽救的小朝廷的时候，就是跟江西起的，这个是他的，这是应景的。惶恐滩头说惶恐，这也是人情啊。国家到了这个份上，文天祥的知识，他不知道这是不可救药的，但是还刚才那句话，可救药你就算什么好汉，不可救药的时候你来救，这才是你的人格。当然惶恐惶惶无计怎么办，所以这个惶恐滩头说惶恐，就把他那个辛苦遭逢那个辛苦就写出来了。难呐，我们不是在创业，我们是在挽救一条已经快没全军覆没的快没下去的船，在挽救这个东西，而且有点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说孔夫子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他伟大，他人格伟大。那么伶仃洋里叹伶仃，最后的结果先是惶恐是主意，想主意，伶仃洋里这个是最后的结局。所以这个伶仃包括他自己，也包括整个国家的子民们，当一个国家没有了的时候，你的子民叫什么，离乱民不如太平犬。这过去啊，这个有人写这个元好问的传记，就写到什么，写到这个金朝人被什么，被这个他也在开封建都啊，被打败了以后，后边跟着就是人口贩子，啊，把一些人男的女的年轻的拴上胳膊走带走。所以伶仃洋里叹伶仃，这里边诗啊，诗言志啊，诗是什么，志之所知也啊，诗有些话不多说，你去想吧。所以这里边实际上写他自己，也在写这个时代的遭遇。惶恐滩头说惶恐，无计可施，伶仃洋里叹伶仃，最终的结局是我们每一个人失去了国家的护佑，就像那个鸡蛋剥了皮了，鸡蛋没有那个硬壳子，这个鸡蛋是存在不了的，每一个人都是伶仃的。这就是他整个在前边写的，就是这么一场失败，他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这样我们遇上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办啊？我们想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可救的，而且国已完了，家已经完了，怎么办？以命相抵，就随着这条船沉了。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坚持的，唯一能够还能捍卫点自己的尊严的，就是那个人格。而要捍卫这个人格，必须要用硬通货做抵押。什么硬通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宋代大臣文天祥在1279年经过伶仃洋时的呐喊。 这篇《过零丁洋》也表现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以及舍生取义的人生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崇高体现，也因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和广大民众。面对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文天祥为何依旧奋然一搏？教育面对面为您解析讲述。 战争的到来已经是无法避免了，历史的滚滚车轮碾压着文天祥作为宋人的最后的梦想。文天祥面对着早已无法逆转的结局，他惶恐过，也叹息过，但是彷徨叹息之后，文天祥选择了勇敢的直面挑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南宋王朝的倾覆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在文天祥看来，作为宋朝的子民，他有责任有义务去挽救大宋王朝，哪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那么这首诗在艺术上又有哪些突破和独到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 所以这个时候写这个诗的时候就已经打好了主意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是啊，人生一百年死了好多人了，但是有些人死的重于泰山，彪炳史册，有些人死的毫无价值，当然有些人死的还可耻。所以这个地方，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是讲什么呢？古代史册，古代史册用竹子，竹子啊，绿的，湿啊，拿火烤，拿火烤它水出来像出汗，所以古代这叫汗青啊，实际上就指什么？做这个史册，所以用竹子，当然也用木板的，这是另外的情形。所以拿火烧它，拿火烤，实际上是把这个烤，另外它有虫子，你湿以后它有虫子蛀食，所以烤干了以后它就会没有虫子蛀食，这叫汗青。有的时候说史书写完了也叫杀青，总而言之都是讲那个竹子采下来以后还带有绿色的时候那种情形。我们现在看到的竹简都，古代的竹简就很少有这样的颜色了。这儿强调能够超越这种乱世的，能够让我们自身的尊严得到保障的是什么？这叫死德，死得有价值，死得有人格。所以这首诗啊，我们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句子啊就成了什么？成了我们民族语言中的一个家常话了，大家都知道都会说。实际上这样的句子啊，是这是民族语言中的我们民族语言中的这个什么，就是精品，而且造得很好。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个大家都知道道理，但是死，司马迁所说的，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样类似的句子也不少。你比如像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利害必去之。林则徐是禁烟，他禁烟伤害到什么层面？就是他的官，他的禄，他的荣和辱，不是丧命的。所以这首诗我们说它表现了什么？表现了一种英雄。我们抛开什么民族的什么民族也好，族群融合，我们抛开这个说法，国家对你有恩要报恩，你打定了这个主意以后，就是非常坚定的用一种生命去兑现你的诺言。就整个这首诗展现的是这样一个逻辑。我们不说它艺术，就这一点上它值得人尊敬。历史上有很多人，你不要说他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一个没落的王朝而死，没价值，那是看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去被抓了去当兵以后，什么死了以后，的确是将来可能他的成分不好，但是如果我说主动选择，它里边有个合理内核，我们一定要要注意这个问题。在分析历史问题，分析文学问题的时候，这个过去说尧舜的事业不过一点浮云，但是论人格却可以冲塞天地，这首诗的价值在这儿。另外这个诗在艺术上，我们说虽然是个学写的文字啊，实际上还有它很什么，很壮美的这一面。写的是失败的过程，写的是一个山河破碎的过程，甚至有惶恐啊，这个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但是很慷慨。为什么？因为最后两句照亮了全篇，所以它格调是慷慨的，是激昂的，是什么？激发人的。从艺术上讲，这个诗里边他的对偶，有些地方对的是他不讲技巧，不讲技巧就对了，有些地方又很巧妙，像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还有些句子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想透了，